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曾在国民政府身居要位，更是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但他真正的身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 然而这个被蒋介石和宋美龄所赏识的国民党高官是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的？ 作为一名情报人员，阎宝恒的特工性质与其他特工有何不同？无声的战斗下，他的情报曾怎样扭转二战的国际局势？ 如此绝密的军事行动，如此确切的时间，获取了这个惊天情报的人就是阎宝恒。 从重庆到四平，从隐秘战线到和平年代，他又如何实现两者的角色转换？ 就在阎宝恒刚刚看到治理成果的时候，他又将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战斗。 档案为您揭秘红色特工。 早在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之前，这个人就曾经频繁地出入于南京的阎宝恒家中。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阎明富对于这个叔叔的回忆录。 这个叔叔眉毛很黑，我父亲也让我叫他周伯伯。后来那个周伯伯就抱着我，就问说：“长大以后你去不去延安呢？跟你哥哥姐姐一样。” 这个浓眉毛的叔叔，其实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 1937年6月，一直住在严家老店的卢广记与周恩来是同学关系，他介绍阎宝恒与周恩来进行了秘密会见。周恩来对时局和国共合作前景所做的全面透彻的分析，使阎宝恒深深的折服。 1937年9月，周恩来介绍阎宝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周恩来受命阎宝恒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而重庆村17号，也就是严家老店，也就成为了中共的秘密联络点。1940年，阎宝恒的大女儿阎明师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从延安回到重庆，协助阎宝恒进行情报工作。他负责将情报翻译成密码，交给北碚的电台或秘密交通员。而阎宝恒之所以经常的往返于重庆和北碚之间，那是因为北碚设立了一座工作电台和一座备用电台。阎宝恒是不归地下党领导的，他是周恩来直接单线掌握的特殊关系。像阎宝恒这样的身份，如果有了情报来源，那就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情报。 在北碚的这座幽深院落之中，隐藏着整个情报组织的心脏，一座秘密电台。6月初夏的深夜，中共中央南方局收到了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这份情报的来源正是重庆村17号。 这份情报是由桂永清带回重庆的，也就是照片当中最左边的那一位。我们从照片上能看出来，桂永清旁边站的那个人正是希特勒。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6月13日。而桂永清正是当时国民政府驻德国使馆的武官。1941年初夏，桂永清将一个天大的机密带回了重庆，随之而来的 是国民党最高层的巨大震动，他们感到二战战局即将发生巨变。这份情报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摇摆不定的蒋介石传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苏联很快就要灭亡。在欢迎德国军官的酒会上，阎宝航看到同僚们异常兴奋的表情，感到事有蹊跷，他急于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多年以后，严明富为我们回忆起父亲严宝航曾经对他提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他就去找于右任于老，就说右任老那个怎么大家这么高兴啊？他说你不知道，不知道啊，德国军队马上就要打苏联了，而且是41年6月22日，好多跟他讲了，时间都讲。 严宝航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但表面上他没有表露出来。要说这真是一个太重要的消息，可这个消息准确吗？严宝航需要再次的确认。 他又核实这个情报了，一看旁边呢这个孙科在，就去跟孙科谈，他跟孙科也很熟嘛。孙科就说，哎，有于老跟你谈了什么？他就讲这个事情。我现在说我不相信的，哎，这是确实的，委员长告诉我。 整个欧洲战场的最高机密就这样在战争爆发的前夕进入了中共情报组织的视野之内。这些与阎宝航称兄道弟的国民党高官们做梦都想不到，真正了解阎宝航的人此刻正在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呢。他们是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核心，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还有李克农。 几分钟后，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那个熟悉的高大背影已经悄然离开了酒会，消失在浓重的夜幕中。阎宝航当晚就想方设法将这份情报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连夜将这份情报发给了延安。于是一份电报经过确认和翻译之后，从延安到原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发往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至于说希特勒想灭亡苏联，这对于世界上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德国要向东方夺取土地，必须消灭苏联，但问题就在于什么时候下手，这就是个秘密。1941年春夏之际，斯大林非常清楚希特勒下一个目标就是苏联。尽管1939年签订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双方都很清楚，战争只是时间的问题。1941年6月21日凌晨，数百万德军悄然完成了进攻前的最后准备。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了闪击战，苏德战争爆发。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苏联元帅，他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6月21日，斯大林从一个德军投诚人员口中得到了确切消息，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使来自中国的情报进一步得到证实。朱可夫在回忆中提到的来自中国的情报，正是周恩来提供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朱可夫立即下达命令，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奥德萨军区进入一级战争准备。后来的一切证明，正是这短暂的备战时间使苏联免遭灭顶之灾。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共中央立刻给中共中央发来了感谢电，感谢中共的这份电报使得苏联红军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状态。遗憾的是，这份电报的原件在战争中散失了。 身份被识破，阎宝航如何躲过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阎宝航在国民党内已经被严重怀疑，时刻面临着被发现迫害的危险。 从红色特工到辽北省当家人，阎宝航如何完成角色转换？ 阎宝航上任之后才发现，省主席肩上的担子真不轻。 档案继续揭秘。他曾在国民政府身居要位，更是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但他真正的身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 然而这个被蒋介石和宋美龄所赏识的国民党高官是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情报人员，阎宝航的特工性质与其他特工有何不同？无声的战斗下，他的情报曾怎样扭转二战的国际局势？ 如此绝密的军事行动，如此确切的时间，获取了这个惊天情报的人就是阎宝航。 从重庆到四平，从隐秘战线到和平年代，他又如何实现两者的角色转换？ 就在阎宝航刚刚看到治理成果的时候，他又将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战斗。 档案为您揭秘红色特工。在重庆郊外的北碚，阎宝航的秘密地下情报小组依旧收集着国民党上层的情报。对于阎宝航情报小组的高度保密，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寥寥无几。久居龙潭虎穴的阎宝航无一日不如履薄冰，无一日不慎之又慎，即便如此也难免留下蛛丝马迹。此时的阎宝航又一次出现在军统特务的黑名单上，只是凭借平时滴水不漏的表现，让军统还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真凭实据。从1941年开始，直至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阎宝航利用在国民党上层的特殊身份，在家人的掩护之下，带领一支精干的情报小组，冒着巨大的危险，为中共中央和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 1946年九月，阎宝航在国民党内已经被严重怀疑，时刻面临着被发现迫害的危险。我们这里找到了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的一段回忆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我父亲上了黑名单，国民党要缉捕他的时候，他在党的命令下面撤离白区到解放区。那个时候国民党台湾有电台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的，有人听到就在声音里面喊阎宝航，蒋先生蒋夫人对你这么样的看重，你怎么跑到共匪那边去了？你要赶快醒悟，你要赶快回来。 在周恩来的直接批示下，阎宝航和家人被调往了四平市，出任辽北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离开隐蔽战线，回到日思夜想的东北这块土地上。阎宝航最终实现了他的打回老家去的人生夙愿。自此，阎宝航顺利地来到四平，在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岗位，开始了全新的政治生涯。他也从一名红色特工成为了辽北省的当家人。高素也随同阎宝航来到了四平，然而在四平不再需要一个阎家老店，高素出任辽北省保育院院长。这个保育院和阎家老店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不同之处只是保育院救助的对象是孩子。阎宝航上任之后才发现，省主席肩上的担子真不轻。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发展农业生产始终是解放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四平及周围的几个县虽然已经搞过土地改革，但是 基层政权建立时间不长，土匪活动猖獗，农业生产设施落后。1947年的春天是阎宝航来到解放区的第一个春天，备耕春耕便成为了他上任之后的中心工作。 3月18日，阎宝航签发了为春耕生产告农民同胞书，号召农民把每一亩每一分土地都种上，剿灭撂荒现象，重申人民政府的土地政策，谁分的土地，地权就归谁所有。 打消翻身农民的顾虑，放心的种地。阎宝航还承诺帮助有困难的农户解决种子、耕畜等具体的问题。 除了牲畜、种子，对春耕生产中的互助合作问题、群众思想问题、政策问题等等，阎宝航在调查中都一一询问，帮助老百姓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辽北党政军各方面的积极努力，老百姓生产积极性高涨，对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7年，辽北全省11个县播种面积超过71万亩，比上一年增加了10多万亩，再加上下厨管理到位，秋收颗粒归仓，这一年辽北省实现了农业大丰收。 1947年年底，阎宝航在辽北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主题是庆祝胜利年，迎接大丰收。他号召辽北省军民进一步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新辽北，支援前线，争取全国革命胜利早日到来。就在阎宝航刚刚看到治理成果的时候，他又将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战斗。 1947年夏天，辽吉地区发生鼠疫，夏秋之际，疫情迅速蔓延到了通辽、突泉、四平等20多个县，死神再一次降临辽北大地。一个多月后，疫情进一步恶化。9月5日，辽北省主席阎宝航向东北政务委员会报告，全省已有15个县发现疫情，因感染鼠疫死亡的人数已达3000人。疫情最严重的乾安县死亡人数达到1713人。 刚刚诞生的东北解放区没有任何卫生防疫体系，防疫物资十分的匮乏，老百姓缺少防疫知识，所能采取的防疫手段也极为有限。根据1947年年底的统计，辽北全省死于鼠疫者已然超过了26000人，对于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省，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比例。阎宝航召开了辽北省防疫工作会议之后，亲自担任了防疫委员会主任。防疫灭疫工作之初，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是缺医少药。阎宝航首先在省内组织了400多人的防疫队伍，火速派到各地，以解决燃眉之急。同时，阎宝航又通过东北行政委员会，从东北哈尔滨一大、西满军区卫生学校等地调来一批医疗骨干。另外，苏联红十字会派出的医疗大队也同期抵达四平。这样，阎宝航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了一批比较有经验的专业医疗队伍，为胜利地进行这场防疫灭疫的战斗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阎宝航和省防疫委员会还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生产采购药物，并发动当地的群众献方献策，采取土洋结合的方法解决疫苗药品缺乏的困难。在阎宝航运筹指挥下，党政军民齐上阵，再加上苏联防疫队大力协助，鼠疫瘟神终于在1948年被送走了，人民的生命得以挽留，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得以保存，人心安定，生产发展

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前段时间因北方突降大雪，从新疆、内蒙、西藏发出的快递都滞留严重，之前